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22集，震翻全场，五个全市第一。上数学课代表好半晌反应过来，他还没有把徐瑶光的卷子给徐瑶光，他松开了手。徐瑶光拿了自己的卷子往座位边走，数学课代表这才茫然地抬头，似乎听到了自己机械又古怪的声音。 秦然，150。 班上的人本来还在议论纷纷，这回数学卷子太难了，侯德龙就没有想让普通学生考及格过。全班50多人，几乎有30个人在70、80边徘徊，还有10几个人在90几分徘徊，剩下的寥寥几个在100几边上，就一个林思然异军突出，考了个119。至于徐瑶光的141，其他人虽然惊叹，但他们同班3年了，早就知道了徐瑶光的变态程度。人家是参加过数学奥赛的，这能怎么比呀？直到数学课代表念出这一句话，全班陷入难言的寂静。乔生举了举手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站起来开口问道： 你多念了一个零吧？ 秦冉站起来拉开椅子，低着眉眼上来拿卷子。数学课代表把卷子递给他，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。他表情平静，没有过多的惊讶，眉宇间依旧低敛着往事的漫不经心。他一直都是这种状态，似乎有着少年人的又傲又狂，往日里其他人不敢惹他，然而今天在数学课代表眼里却觉得有些说不出来的神秘。全班依旧平静。卷子发完，高阳就拿了个新卷子站在讲台上，手上拿了一支粉笔，语气倒是一如既往的和蔼。 大家这次数学考得很好，平均分比上次高了不少，尤其是林思然同学进步特别快。这次题目特别难，大家不要灰心，高考呢是不会有这个难度的。全市只有咱们班秦冉同学考了满分。 班级依旧鸦雀无声。夏飞等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老师，您是怎么把秦冉同学考了满分这件事说得这么自然的？ 班级排名、年级排名、市排名，还有各科成绩都出来了，大家下课自行查看。 高阳说完就继续低头讲题。题目难，就算是选择题计算量也特别的大，高阳用了一节课只讲了4道选择题。下课铃声一响，高阳还没有走出班级，班里的同学就急不可待地去看成绩。以往他们是冲着自己的成绩去的，这一回他们是冲着秦冉的成绩去的。很快他们就在第3排找到了秦冉的名字。秦冉总分646，全班排名2，年级排名9，全市排名20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最闪瞎眼的是后面那排单科成绩，语文146，全班排名1，年级排名1，全市排名1，数学150，一一一，英语150，一一一，化学100，一一一，生物100。一一一，在6门课中，就物理那一门极其显眼，物理0。这成绩比起徐瑶光排名第2的成绩来说还要亮眼，除了物理那一栏0分的骚操作。九班的人此时都回不过神来，都统一的看向这拿着手机似乎在给人发短信的秦闪，眼睛有些发直。林思然当先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但还是有些发飘。 冉冉啊，我眼睛是不是花了？ 秦冉发着信息的手指不停。我好像说过，我的题目都是自己做的，没抄答案。林思然被秦冉噎住了，好像确实没有说过。九班的人这一下午都异常的沉默，接下来的三节课每门老师进来都是三部曲，第一夸秦冉，第二夸徐瑶光，第三夸林思然。忽然出了一个考全市第一的黑马学生，老师们一个个都稀罕的不行，走路带风。与此同时，高三教学楼下的办公室，陈老师拿着教案回来，其他老师纷纷恭喜他。 陈老师，恭喜恭喜，你们班出现了英语考满分的学生，全市独此一个。你们班这次的英语也有大幅度提升，那林思然也130了，比起一般都不差。 陈老师已经笑了一下午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 哎呀，都是学生自己努力，我没做什么。 运气好，当然是运气好，其他老师心里自然知道。陈老师才带九班3天，能教九班什么？可正是因为这样，他们才更加眼红。这是白得了一个得意门生啊。之前拒绝过高阳的李老师心里也是懊悔不迭，他脸上虽然笑着，但心里却是发苦的。秦闪虽然有一门物理是0分，但办公室里的人都在猜，觉得他物理肯定不差，只是为什么物理一题不写呢？不知道。 高老师，你才是人生赢家。 是啊是啊， 老师们又转而去恭喜高阳，恭喜的同时，有人就下意识地看向李爱荣。秦冉刚来横川的时候，学校里本来准备把秦冉给李爱荣，但李爱荣坚决不要，才分给了高阳。这件事，李爱荣还曾经当众讲过，暗讽高阳是一个收破烂的。李爱荣事业心有多强，办公室里其他老师都心里有数。当初不要秦冉，不就是为了冲业绩吗？然而，现在算计来算计去，他却把一个顶好的，可能是下一届状元的苗子，亲手推给了高阳。当初，徐瑶光是个意外，那徐瑶光是自己要转班的，李二荣为此还怄了很久的气，所以他对九班积怨已久。可现在没有人逼迫他，学校还曾经要把秦冉分在他的班级，却被他亲手推拒到门外。老师们自然知道老师们的想法，尤其还是李爱荣这样一个野心强的老师，他还是冲着下一次的优秀教师去的。本来这件事板上钉钉的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，这优秀教师会不会是他还是个未知数呢？毕竟秦冉的分数，他物理暂时看不出来，但不出意外跟其他科差不多，是状元，只是往小了说，搞不好秦冉到时候拿个省状元或者国家卷的状元都难说呢。若真是这样，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了李爱荣一眼，李爱荣那个优秀教师基本上就要打水漂了。这些老师明里暗里的打量，李爱荣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被这些人打量着有些恼了，又因为秦冉这个骚操作，他一口气直接没缓过来。如果说秦冉跟徐瑶光一样，是他自己不愿意来一班的，也就算了，可明明不是。李爱荣清楚地知道，是他自己把秦冉亲手推给了高阳。还有什么是曾经被自己握在手中的，却被自己亲手推去的，更令人窒息呢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